们进入这个故事许久了，他原先是好几年前在 H 的脑海有风景在雾中慢慢凝聚成型。有一天，我们被蒙着眼睛带引到他故事的入口，然后看到一片黎明之前的墨蓝色，有一个南方小镇浮现，然后是那条街。H 告诉我们，这条街上有上下两代人重复又有些不同的故事，里头的人物彼此认识交错，有些事情不该发生的却发生了，另外一些事情你希望它再发生一次，却又害怕面对最后的结果。电影尚未开拍，我们开始想象这个故事的形体血肉，我们用音乐为它找到那些不同于语言的声音线条。电影范宝德原声音乐。其实这样已经够了，他说，再这样下去的话，我就会变成另一个你。 其实这样已经够了。再下去的话，就会变成另外一个你。 那很久以前消失的父亲，跟范宝德一样，他提着出走的皮箱，打算抛弃整个家庭，到远处闯闯。不过父子同行的虚幻场景中，其中有一人决定做出不同的决定。父亲把烟丢了，独自走向小街的尽头。深夜，谁也没有发现这件事。 波像火车，一节连着一节。我听过一个故事，有个人坐火车，因为列车在一个大站停了很久，他于是离开自己的座位，去别着车厢晃晃，没想到回来时却变了，因为车厢重组过，他的座位不见了，行李不见了，连目的地都不见了。 我们每个人都有个童年，在长大以后，大部分的时候你会忘记童年真实的样貌。直到某些特殊时刻，在那些如真似幻的噩梦中，你会忽然想起童年时曾经那么介意过的几件事，原来还在最深处。比如你总是那个最后意识到处罚即将来临的人，比如你不灵巧，所以多数时间你只是在孩子们中求生存而已。比如父亲终于离家出走了，比如梦中的水要淹上膝盖了，而老师找不到路回家，选自范宝德电影原声带《正阳》。噩梦， thank you. 我进入这个故事很久了，也许太久了。回望入口处是一座黎明前的街道，而出口在哪里呢？ Physical change. and the cocaine. Physical change. Chemical change or a physical change? Is your life a chemical change or a physical change?选自电影《范宝》的原声音乐。这部电影昨天在台北电影节获得了最佳导演、最佳美术跟最佳配乐，所以我趁这个机会为各位介绍我们制作的这个电影配乐的专辑，混杂着我自己在拍片期间以及做音乐时所记忆的故事。先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声音纺织机。 每个故事都该有一个结尾，但是有时候结尾突如其来，发生在意想不到的中间。这个时候，主人翁站起来说：“该走了。”说这句话根本不难，但故事却以非线性的方式继续下去。你这时候才知道，这个故事原来根本没有终点。 Thank you. 你没有说话，你激动你的唇，我尝试着阅读梦却被海水灌满。我看得见你在流泪，可是泪在海水中显得不清楚，当浮力消退，故事就降落成真实。主人翁范宝德在年轻的时候和来到小镇准备重考的女孩相遇，他们之间曾经有段无法绽放光亮的短暂的交汇，女孩于是因此必须离开小镇，一直到多年之后女孩又回到小镇，但两人却从此再也没有说过一句话。我怕熏到眼睛，范宝德有时候想起两人初见面时他们说过的话，于是这段音乐就叫做《我怕熏到眼睛》吧。 那未曾谋面的孩子，不知道自己身世的孩子，站在天井当中。孩子听见什么声音，从墙的底部一直往上延伸，那声音从细细索索变成整座墙的共鸣。他非常好奇，心想这奇妙又神秘的声音，一座墙的声音，也许永远无法和任何人分享。并不知道在此之前有另一个人也在同一个地方听见同一个声音，那是他未曾谋面的父亲。不要太深情 ，Over。那是父亲给儿子的叮咛，也是儿子在最后透过无线电对讲机呼叫父亲，想象父亲会有的回应。 属于音乐的旅程在演奏完最后一个音符结束之后终止了，但是电影却即将带着它开始飞翔。恭喜范宝德，谢谢电影剧组的工作人员。八月上映，不见不念，请去电影院听我们的音乐吧。 风声轻，雾将停，流光掠影，浮沉在眼底，没说的话还想听吗？所谓解乏，只在媒体里，一天一年不见，交汇未曾忽放光亮，几米几许镜中影，一丝一生深无情。 刚才听到的都是选自电影范宝德的原声带专辑，现已发行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来宾小花已经坐在我的旁边了。小花带来了她喜欢的音乐，而且跟她最近的一次旅行经验有关，同时我们也架起了电钢琴，所以希望小花等一下可以弹琴唱歌给我们听。好，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再回到声音纺织机。 Thank you. 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刚才在前一个小时放的大部分都是选自电影范宝德的原声音乐，这次也是为这部电影所写的配乐。我们电影其实还没有正式上映，是在8月17号会上院线，可是已经原声带已经发行了，所以欢迎大家收听。坐在我旁边的是小花。我们认识真的已经很久了，但是认识你的时间刚开始的时候你还其实应该严格算说是个青少年。 嗯，对， 那时候是 高三的学生。 嗯，那时候声音纺织机也是刚开始不久。 嗯哼， 那时候我们还征求喜欢创作音乐的人可以自己寄作品来。 嗯哼， 于是你就跟我们联络。好，应该是说你吗？ 那时候应该廖威比较循正规管道。我是有一点意外，因为那个时候我就是在高中，可是我常常旷课，然后在家里就听爱乐这样，因为很不喜欢学校的生活。然后那时候就听到那个跟电影配乐也有关系，尤里西斯生命之旅。然后我那时候不知道这是什么专辑，我一定要知道，然后就打电话到电台来询问这样。然后后来才这样辗转，然后我去上课时，我妈妈接到那个雅芬姐回扣。 嗯嗯， 对，就说我女儿应该是我女儿打的，不是我打的。对，然后就说啊，她非常喜欢雷光夏，然后她现在是生活就是生命上有一些困顿啊，然后雅芬姐蛮热心，就说那光夏姐可能可以跟她联络一下哦。 嗯， 对对对， 我觉得是这样子。 是的。 对，因为我记得第一次看到小花，应该是说我们第一次碰面就是直接请你就来现场节目了。 嗯，对，来就是来看一下，因为光华姐说啊，就准备考试很烦闷啊，没关系啊，来一下，我们这次 live 啊，就放轻松啊。 大家也许都不敢相信，其实我觉得声音纺织机是一个蛮疗愈的节目。虽然常放很多怪里怪气的音乐，或是天哪，这个落差也太大，可是很有趣，就是我不知道，就是来节目的人，我们也许从不相识，可是却好像一起在音乐里面，就是了解了一些什么事情。然后我们也就这样看着小花真的长大，从一个很辛苦的少女时光，后来考上大学，然后就是现在已经是一个很成熟的女孩了。 不知道哎。 好，我确定小花的那个纯真跟美好啊，就是跟我比如看到她是高三学生的时候是一样的。大家如果想要证明的话，我觉得从音乐里面就是最直接可以听到一个人的性格的。因为我刚刚有提到说我们已经架好电钢琴，接下来在电钢琴就超贵的，好像什么上十几二十万那种的。 下午是三个踏板哎， 好专业。 对啊， 对啊。然后小花要先，你要先唱歌吗？还是要你开始想先聊你的旅行？ 好啊，不然我先唱一段好了。 好好好。 那 介绍一下。 那 唱一个之前的创作，比较抽象， 好， 叫《描绘山》嗯。 有歌词吗？ 没有。 所以你又是用咿咿啊啊的吗？ 是。 看。 Thank you. 在节目新房子街的现场的弹唱自弹自唱，你说这首歌叫做 描绘山，就是画山的景色啊。最近不是台风刚过吗？然后还好它没有整个进来，只是就边缘扫到台湾然后那时候我是有几天我人在金山那边然后就看着窗外的景色，还有走到户外去看，然后整个有一些云雾，然后可是有空气变得非常的清澈。对， 原来就是这几天才做在台风。 没有没有，之前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这几天在想曲子我就想到，就是直接觉得想可以唱这首歌 好棒哦。我记得小花那时候在高三生日时候那次的经验是廖威自己报名参加嘛，所以他就带了卡带来所以他就放，他说电脑音乐，那我印象很深，说并不是用电脑做音乐，而是电脑自己发出的那种怪声机械运转的声音叫电脑音乐。可是他真的非常厉害，因为后来廖威也去念了音乐硕士研究所 对，然后作曲， 对，然后小花当时第一次来节目同时有廖威，廖威放完以后小花就说其实我有带我的东西，所以你就放了。我们那时候听到的音乐就觉得好像是根本不是在台湾长大的孩子好像是在新疆什么外蒙那一带的 现在事过多年可以去回过头去分析了为什么那时候做出这样东西因为其实我从国中我就很喜欢看大陆中央台可是一直以来觉得说我可能是对一些民族的东西的爱好啊或者怎么样可是呢事实上啊有时候我们想要的东西刚好是没有的就是因为在考试竞争压力那种升学很窄裕的情况下是没有空间的所以就想要那么大的空间而且可能要像蒙古草原那么的大才够或是对它是其实是虽然说有那样子的喜好但是后来再回说会发现说这有些关联对对 哇所以你记得那个时候的歌吗你现在还会 记得 那你要弹一小小段吗 可以啊 好好好好 是我看一下那时候到节目的 不一定就是那个阶段你写的 好我想一下那个那时候在节目放的应该是这一首啦因为它是里面我觉得最庞大的 所以这是你16、17岁的时候的作品 对 鼓掌。刚刚是小花的现场弹唱，哇，你可以想象我们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是那个时候你是听起来，如果观众听众转到这台，一定以为是我们从蒙古请来的一个女歌手。事实上，小花确实当时是一个背着书包、穿着绿制服的小女生，所以反差好大哦。而且我注意到你弹琴的时候，你的那些指法那些的，所以你是本来就是受古典钢琴训练，还是说这些指法是你觉得是受到哪一？因为比如你的歌声，你说因为你喜欢看中央台， 对对对。然后那时候就是我也很喜欢一个冰岛女歌手 Björk，就是她有试各种不同的，而且我觉得那时候我有好多东西必须要表达，我已经不能以一般所谓唱歌或歌词来表达，我可能要挤压不同的音，或是扁的或破掉的， 对，已经快要变成那种双喉音的那种泛音的唱法了，自己研究出来。 然后弹钢琴的话，其实虽然我是学古典没错啦，可是我很喜欢改乐谱。就是以前在我是属于不是，就是你怎么讲，就是有时候我会觉得像这个我把它改成另外一种伴奏方式啊，好像也蛮好听，然后我以前会这样，老师你要听看另外一种，然后老师就会偷笑说弹回去原来那一种，然后我也不知道怎么样，然后就是自己好像会，因为我妈常常就说练琴，然后我就去坐在钢琴前，然后她只要我坐在那边就好，她不会听我在练什么，所以她有时候要的时间会很长，譬如在炒菜说怎么起来，赶快再继续练，那我就可能可以搬别的歌来弹，然后譬如说我很喜欢把自己喜欢的广告歌啊，或是说有一些管弦乐的东西，或是像那时候看大陆中央台就是什么《红楼梦》电视剧的那个主题曲，对，就在家里抓。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后来有受到那样的伴奏的影响，就是试着去用钢琴去做，好像类似管弦乐或者是乐团的声音，就至于啊，真的是因为苦闷嘛， 就真的就是听到你的那个琴键，你的触键听起来有时候像超级乐器，有时候像管弦乐然后的确又让我想到很多，比如匈牙利的那些国民乐派作曲家的东西，就是从民谣，然后但是发展成另外一种很结实的结构，对啊，所以这首歌到现在听都还是会很惊讶，就是那个时候小花就可以做出这么棒的东西。然后但刚才那首呢，你的近期的作品又好像是另外一个阶段了，然后就是你说那种什么民族乐那种东西就变低了，反而好像很变得内敛，然后温柔，就是有那些东西， 这样可能近期没有那么的狂暴的声调。但是在唱的时候叫出以前那种某种，他其实还是会记录成像刚刚在弹唱那个的时候，真的那种之前的感觉 会回来， 谁会回来，所以对，它是一种很诚实的记录。 所以音乐真的是好有趣就是你只要再弹一遍，然后就很像一切都在复刻了。我们今天请到的朋友是小花，江品仪。小花其实最近有去旅行，我们可能要广告回来之后再来听小花从旅行中， 好， 应该是说重新发现的音乐， 是 去罗马，对不对？ 对，去意大利走一走，然后就是发现，怎么，从来不认识他，从来不认识，一点都不认识， 好啊，我们马上就再回到声音纺织机，期待小花带来的音乐跟旅行。 回到音乐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我们今天请到的朋友是小花江品一。刚才听到小花的演唱，她自己的创作现场弹唱。小花最近去了意大利，然后以前就是你主要是为工作而去的， 对，去出差参展。 嗯， 然后我们每年都固定会到博洛尼亚参展。 嗯， 对。 然后这次你多留了一些时间去旅行。 对，因为以前的话，旅行对我来说就是可以好好的计划，然后会写的满满的那个愿望清单，然后每一个都希望不要漏掉。但是工作就是到现在这种比较是一般公司制度里面去工作之后。我会觉得这是很奢侈的一件事情，对，因为请假有时候顾及到说因为公司用人很精简嘛，就顾及到其他同事的状况这样，所以也不敢请太久。那之前我们都参展完，然后直接就譬如说策展，然后晚上吃个晚餐，然后就回去饭店就打包行李，隔天就飞回来了，就这样子。然后就一趟飞机飞到欧洲去，然后又再这样回来。那今年就因为刚好我以前的同学在柏林念书，然后他说我们应该来见个面，我们多年不见。他觉得那样很好，我们来一个旅行。就几天呢我这样凑凑凑，加上我可能提前一天离开，就是他们还要去多看展一天，我就先看了，然后多那天变凑成三天半。对，然后走三个城市这样子。对，这就是一个应该说走两个城市三个对，而且甚至一个是国家 San Marino。 对啊，所以就是现在变成那种旅行的感觉，那种概念不太一样，就是以前是一定要怎么样，那现在是通都是 Q-Dio 就是什么都是用加法的思维啊，就是可以多看什么好啊好啊好，很好，然后都是很好很好这样。对， 所以你你说你在这次旅行回家以后，你才发现原来你有买过意大利的音乐的 CD。 我是记得我以前在念研究所的时候有，因为后来也有在上扬唱片工作过，那个时候他们有进来这个，可是现在这个应该是绝版了啦，就是古罗马的音乐，然后他出了两集，是一个叫辛纳乌利亚的团体这样子。他们我后来才知道他们出资者其实应该是一开始荷兰那边的研究机构，然后他想要保存欧洲的各种文物，那在古罗马就很重要的是他们文化资产，所以就是欧盟的文化资产，所以他们就有一条线是到意大利那边去，然后那边有学者也就接应了，就是来复刻他们的舞蹈啊、剧场、音乐等等的。对， 所以这是他几世纪时候的？ 这个是应该是公元。就是 零， 对，就大概距今2000，就是这一趟有去到意大利啊，然后本来其实只是说，其实蛮有趣的啦。后来实际走，还包括说在家里挖这个，还发现，奇怪，我以前到底认识这个国家吗？对，就是虽然说，好像很蛮古朴的建筑，可是事实上会觉得，匪夷所思，因为这是第一次到罗马，然后觉得，天啊，竞技场它的规模是这样子的，然后离现在2000年怎么可以建这么高？然后后来到一个贵族住家，也是住宅，在文艺复兴时期了，可是那个高度都超过想象，对，然后后来就是因为光浩姐说，要不要来电台啊？然后说，好诶，那我就来带一些，本来主题是比较清凉的音乐好了。然后后来就找到，我有古罗马，所以拿出来再听一下，然后发现其实它里面很多很丰富的东西，而且甚至今天在会觉得说，其实它就这样潜隐在音乐的脉络里面。对， 我们来听听看。所以这个是公元零世纪时候的古罗马音乐。 对，就是在古罗马时期的音乐。 嗯， 刚刚那个是吉他啦和那个里拉琴的，然后是 弦乐器是古罗马承自古希腊的、嗯、但是古罗马时代就是很重视吹管音乐、 嗯嗯、 包括这个团体叫 Sinaulia， 其实 Sinaulia 意思反而是在古罗马时候是管乐团的意思。 嗯嗯，我们再来听看这首， 我们在这一首会听到很多管乐器。 好，这个真的很像小花说，很像台湾像庙会啊什么的，敲锣打鼓。 对，这首其实也是类似哦，众神的出巡，酒神的行列，就是那个Dionysus。对，然后里面呢、啊，我们听到 Dionysus 他是用里拉琴的乐器唱在里面、嗯，然后很多乐器都还有像那个 Satyr， 那就是很多它里面不同的神职，然后都拿着他们代表性的乐器组成的一个行列。 哦， 对对对，然后群众就很 嗨， 很嗨很嗨，因为、嗯、对葡萄酒葡萄丰收这样。对， 嗯嗯嗯。下面这个呢？ 这个啊，它的名称叫恐惧。 嗯。 然后因为呢，那个时候在早期，其实虽然说古罗马他们的城市已经是有一些规模，就是有一些文明，但是还是有很多地方是要进到森林里面去。当然森林里面有很多禁忌，因为他们说潘神是住在森林里面的，他有任何风吹草动他都会很生气，然后就可能会以一种惊吓人们的方式这样子、嗯、然后所以说如果在森里面打猎啊，或是说砍树啊，都会骚扰到他。 嗯嗯， 对对对。然后这个音乐很有趣，因为其实古罗马没有真正的乐谱留下来，那个时候都还是文字记录或是一些描述或图像。那这些学者就是这些来自有图像学、历史考古、考古人类，然后音乐学，然后还有就是比较偏生物方面都有，就是大家一起组合起来、嗯、来把它试图的越把它文字化的也把它复刻出来，图像的也把它复刻下来。 嗯， 对，然后他们在想重现某一些记忆啊，或是说他们生活里面一些娱乐，像这个部分也有可能是一种剧场形式去把它呈现出来的。 嗯嗯，听听看。 Oh! 真的好有趣，就是原来这是一个重现的过程，就是用各种方法，他们有乐谱技术， 对， 但是他们要从各种方法去想象跟考据， 对，譬如说有些文字记录，还有就是还有一些图像，还有很多就是其他方面的一些证据，这样子， 再来听一首，这个呢，这是什么？ 这首好可爱哦，这首叫做空灵，就是天神，然后他其实那个时代啊，因为其实我觉得这个很有趣，是我最近在找一些，因为要做一个合成的图像，然后我去 NASA 去看了很多太空的照片，然后就发现那些颜色啊，为什么就很像我那去意大利的时候看到他们设计感的，就比如说服饰或是包包或是他们一些彩妆也好，就是他们会去敢用那样的颜色，那我居然在天体上面看到，然后后来觉得好像也不怪啦，因为他们的天文学据说是很早就开始，然后我觉得之前可能念书都是片段的用记忆式的，可是它不是立体式的呈现在一个生活空间或一个生命的活动里面，然后后来再重新这样连接，觉得哇天啊，后来果然就像米开朗基罗基罗他用的色啊，或是说他在绘制人类站在月球上，他那个月球应该是什么样才是比较接近真实，那个时候是已经有望远镜，然后他们可以看到一些色彩，所以他们觉得说其实就是他们对于宇宙他们的认知就是都在找寻那个规律，其实大自然里面就很多像数学的东西，一些比例，像我就听到里面有很多很规律的， 对 对，可是它是以排销， 对， 用铁杉木，就是比较轻的材质去做的，来呈现这样子的空灵的感觉， 来听听看。好像完全可以想象，音乐一开始的功能当然是有时候你会觉得像跟大自然对话，有时候是像接近祭典这种事情，就是最容易有音乐发生的时刻。 而且有几首我觉得很像是在一种冥想状态耶，就是好，我本来前面有跟雷光浩光浩姐在聊的时候就说好像有点像配乐，就是他好像是进入一种就是可能是思维才是一个，或是进入到我不知道，我觉得以前人看到的天空可能跟现在不见得一样，但是有一些就是但是很多特质或是什么好像我们以为可能消失了， 对对对， 可是却像譬如说那时候在竞技场觉得说怎么可能，不是贵族爱看而已，奴隶阶层也超爱看，非常嗜血，然后觉得在里面非常嗨，非常亢奋，然后完全专注，然后完全觉得就杀了他杀了他，然后他们就不断的从北非去钓野兽，各式各样的野兽，然后竞技场上面有人兽斗，人人斗，兽兽斗，然后就是谁死谁拖出去，然后那时候觉得怎么会这么一种很狂癫的状态嘛，然后我觉得这个应该我难以理解，可是后来有一天突然就是稍微停顿一下，突然不 不对耶，我们从小都很喜欢打电动，有没有？ 哦，对。 那 Holy Can 谁把谁干掉？有没有谁？虽然说他现在改成可能是一个电脑影像的，对一个电子，没有说实际上是怎样，可是那种亢奋或是那种专注，他是不分阶级的，就是有时候是，对， 真的耶， 就觉得哎天啊，其实人类在历史的演进当中，有些东西如果它是其实是处在一个高压杀戮的一个状态，它就会跟类似像这样东西有一些连结，然后今天也还是。还是类似的一个， 透过不同， 对，甚至还有虚拟实境，就是 哇，小花分析太有趣了。然后从古代的罗马音乐，然后现在你要放的是一个电影配乐，对不对？ 哦，对对，电影《Wild》，我蛮喜欢这一部电影的。然后今天会放这一首，好像也。应该说也不是特别去设计的啦，就是那时候拿了一碟 CD， 觉得应该蛮适合带过来。那其中就包括这一张，也包括有刚刚古罗马两张。那后来就听了第一首，觉得就是它是一个启程，就在这部电影里面，它有一个启程的意象，好像要去探寻什么。然后我们很喜欢这个感觉。那这首世界名曲啊， 对， 可是我在听感觉会有点不一样 哦，听一下。 Yes, I would. If I could, I surely would. I'd rather feel the earth beneath my feet. Yes, I would. If I only could, I surely would. 的确，经你这么解释，这首世界名曲怎么跟古罗马音乐很像？那个乐器的采用，然后音色、节奏， 其实觉得蛮有趣。就是说，有时候去看历史，包括说像追踪家族的演进，或台湾本身也好，或是说像其他的文明的历史，然后里面有时候会发现一些那种模式是觉得很一开始也许觉得匪夷所思，可是如果说再更去试图去穿透，有时候会发现好像其实还是很熟悉 的， 对对对，而且连结超紧密的， 对， 只是说我们可能太熟悉而看不到，有时候反而是借由一种，就是一个好像在照镜子，对对对，反而才 怎么觉得我好像知道很多，可是我什么都不知道。对，就是 我们都被那个潜意识运作着，然后一直到有一天有一个事物出现，哎，这不就是那个吗？ 对对，就像那个导游，我觉得他也很有趣，他是罗马混新竹人这样，对。然后我觉得他是， 你说他是混， 对，他混血儿， 混到新竹人， 对。可是他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的玩世不恭的一种态度。然后那时候我们预约要去梵蒂冈，就是已经譬如说预约九点，然后9:40的时候我们还在绕。嗯，然后就看到那个司机是一位女士，然后在跟她聊天，就是还继续没有，就是还继续很潇洒的聊天，然后我们那个车上的台湾人都急死了，对，对啊，可是也许是历史的那种沉重或难以消化， 对， 还有像他们物资还是非常非常的丰盛， 是， 可是物资丰盛，然后那种空洞感， 嗯， 对，就还是继续笼罩着的罗马。 嗯嗯嗯，了解， 就现在的感觉。 所以你虽然只有3天半的旅行，却给你带来这么多敏锐的观察。我觉得小花真的是很特别的一个，很敏感的一个女孩吧。然后觉得好棒哦！你就所以只要3天半就可以了。 没有，其实消化不良，因为觉得因为很多其实都回来以后再又在阅读，或是跟朋友啊、老师聊天。然后 因为我记得你以前旅行都是很长的时间。然后在欧洲待很久， 对， 然后这次完全就是有另外一种收获。 嗯，这好像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最后一首歌你要介绍一下吗？既然会听到500的歌， 哦，是这，因为这首通常就是这节目最后都要向夕阳奔跑嘛。 对，这个典故，因为对以前六啊、廖威啊，我们大家在一起做节目的时候，就一定要放一个很阳光，然后就是少年们，让我们一起朝着夕阳奔跑，因为刚好这个时候也是夕阳要西下的时候。 嗯，是，对啊，其实就觉得这我蛮喜欢这首曲子， 这首就有这种感觉吗？ 对对，也是，它就是一个很生活，然后很诚实，然后很就是一种。欸，就是这样的状态，这样 断肠诗。 对，嗯，对， 它的歌词有什么特别的？ 哦，它里面的歌词就是在描述说，其实它是春夏交际啊，然后就是有一些譬如说可能下午会有雷阵雨啊，然后然后青春啊，然后就是就稍纵即逝啊，然后 把握 茫茫啊， 把握时间， 对， 把握夏天， 对对对。 好，今天非常谢谢小花来节目，从那个一开始你的创作跟我们的一些回忆，一直到介绍了古罗马音乐，好，真的好精彩，所以我们就按照你说，现在开始朝着夕阳奔跑吧。谢谢小花， 谢谢， 拜拜， 谢谢，拜 拜。 路边有长头的蝉鸣，下半日雨落满枝，日头犹原光凄凄。青春，青春。 爱惜爱彼，一种下下的滋味，当冰吹来分一蕊，吹分一蕊，当休会时啊啊啊啊啊，心稀微。